欢迎收听家政夫的悄悄话，这是一个把人生康庄大道活成曲折离奇九拐十八弯后，突然落入婚姻，落入妻子和三个儿子的圈套中，然后才遇见幸福的奇妙故事。嘘，小声，如果想遇见幸福，周围就必须保持安静，不然很容易错过家政夫的悄悄话哦。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取名为家政夫的悄悄话？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被人工智慧绑架，不滑手机就没有安全感的年代。可是，如果你想遇见幸福，就必须停下指尖，停下手机中的垃圾资讯，安静十分钟，让家政夫陪着你好好整理生活，将混乱的心灵打扫出一个空缺，交给幸福吧。大家晚安。最近家政夫被大儿子问到，如果把最先进的自动驾驶车当成礼物送给你，你会天天搭着这辆车去上班吗？当这个问题在家政夫的脑海中转，还没有转出答案时，一部2012年上演的科幻电影《拦截记忆码》便从里桑的挡风玻璃中播放出来。当时家政夫正在开车，必须专心，所以任由记忆画面不断飞逝，但有关男女主角在高速公路上追逐的响声，仍从两颗耳朵钻回脑袋，惊恐不已。最近，家政夫认识一名台湾大学的研究生 Max， 他的专长是将人们对 AI 的种种期待实体化，也就是那种听进一连串唐诗：“床前明月光，凝视地上霜。”从 Max 耳膜穿入大脑，再从大脑穿入视网膜，绕回脑袋瓜子的是一连串有关床布尺寸、出厂年份、造床公司的营运报表，以及床布旁边的那扇窗户有可能是哪种形状，是隔音窗、气密窗，还是根本穷到家徒四壁，诗人所看见的只是天花板上有圈破洞，有雨水和朝露洒下而已。无论诗人想表达的意境是什么，在 Max 看来都大同小异。因为比起意境， Max 会觉得天花板的破洞大小更为重要，这个数字影响了床前明月光的耀眼程度，而且那个夜晚是在冬天还是夏天。甚至 Max 还会进一步研究古代月球与地球的运行角度如何，是否受到乌云遮蔽，以至于触动诗人的情绪反应，故而说出凝视地上霜这五个字。简单来说，在 Max 的眼中，宇宙间的人事物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，好比每隔几十年才能看见彗星，虽然只是划破天际的一道闪光，但其实拥有自己的运行轨道。这枚彗星曾经去过哪里，擦撞过谁，甚至未来有多少可能在哪颗星球上撞碎，都能够透过数学公式预测出来。现在，让我们把 Max 的脑袋暂时取下，装在自己头上，想想有关自动驾驶这件事吧。哈，不用急着大喊， 瞎毁！我从小就数学不及格，怎么可能算出那些什么床前明月光、凝视地上霜的鬼东西？ 放心，家政夫没有要听众朋友们真的去算，而是想让大家知道，当一辆汽车要从人的双手改由电脑接管，由 AI 来控制速度、刹车、超车和拐弯时，那枚小小的黑色晶片究竟完成了哪些工作？而如果是在台湾的马路上开，是否还需要将更多匪夷所思的文化习惯考量进去？比如突然冲上马路的野狗野猫，行经传统菜市场时，突 拖着小菜篮车行动缓慢，时不时就会从马路边缘斜斜的走到马路中央，完全不顾陌生车辆感受的阿公阿嬷。还有骑乘机车时完全不看后照镜的帅哥美女，前一秒钟还很安安分分的并排在你旁边，下一秒钟就吹转油门，活像喷出去的橡皮筋，突然窜到车灯前面，来个左边屁股向下压车，右边身体却向右斜转的神乎其技。以上这些都是家政夫开车时曾经遇过的事。如何提高自动驾驶车的应变能力，让电脑系统在确保安全的状态下，既能载运乘客，又可以保护行人，而且还要适应台湾本岛地小人多、马路狭窄的特性呢？唉，这个问题实在是又大又难，令家政夫伤透脑筋。所以当大儿子问，如果把最先进的自动驾驶车当成礼物送给我，我会愿意天天搭着这辆车爬爬灶吗？家政夫想了想，决定以另外一个答案回复儿子，就是先打造一个完全由电脑掌控，让自动驾驶车好好执行任务的环境吧。好比让六福村、小人国、绿世界等等拥有广大空间的游乐园，从停车场开始就有租借游园车的服务。这种游园车的设计要越迷你越好，甚至还能缩小到行李箱的尺寸，只要负责帮忙游客载运背包、食物和水，无论游客走到哪里， AI 行李箱便自动跟到哪里，让买票进来的游客们不用背着大包小包爬山路，永远都是还没开开心心玩到，便已经累得满身大汗。而这个服务的目的是在培养台湾人民的守法观念和提早适应 AI 系统就在身边执行任务的情况。因为自动驾驶的概念是来自于国外，那地方的马路又大又宽，时常是左边沙漠右边荒野一望无际，即使油门踩到时速200公里，开车开到睡着，醒过来之后隔没多久又继续睡，然后再睁开眼睛时恐怕还遇不到其他车辆。因此让 AI 帮忙驾驶是件非常体贴的事，但台湾的情况大不相同，与其拼命强迫工程师提高电脑的应变速度，还不如趁早调整大家的坏习惯，别一走上马路就自以为是车神的坏习惯。有关自动驾驶这件事，家政夫觉得也不需要全盘接收才能证明台湾有多先进，反而应该在更多考量民众的使用习惯、文化特性之后，将外国人的脑袋暂时搬来头上，加以调整创新，塑造出属于台湾的在地特色啊。千万别让电影《拦截记忆码》中的飞车追逐发生在你我眼前。这里是家政夫在云端的收听频道，如果喜欢请记得留下回应，你们的回应是家政夫继续制作精彩内容的强大动力。下次见咯，拜拜。